显得多浪漫，小丽见了也亲切呀、啊。 好，我写几句。大当哥， 我 给你看看。 好，好，感情真挚。 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改革了。 大当 哥，看看这面咋写哪个的情书啊？ 你真好。 不好，我还不跟你说呢。 哥， 秋菊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 哎呀，就差。 对， 嘿，有戏。

候快收工，千万莫穿。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我看看。 哎， Yeah.

困，满腹的寒怨，何日深？ 请

小姐哪里？小姐哪里？小姐，请进。小姐，请进。小姐，请来见礼。 官人，请来见礼。 小姐，请坐。 官人，请坐。 还是来此地已久了啊？ 梅妻，我是才到此地，一到此地就唤你开门呐。 哦，你是才来此地，一到此地就叫我开门的不？ 是啊。 哦，这就是了。 将门儿关上啊！ 关上门好背书啊！ 我呀不爱听。 你不爱听，我非叫你听听听。也难真呐、啊，小姐，非是我不上楼去，你怎知我有满腹的心事呢？ 见一亲人，蛟龙惊北起。 背到哪里去了啊？ 严嵩啊，严嵩啊，骂你奸贼老严嵩，横行霸道在朝中， 背错了啊。 得令人知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！ 叶兰真呐、啊，叶兰真，虽然待我情意真，又怎奈你我两家是仇人。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平息，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尼泊庵中去存身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！ 不把实话讲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阎府见双亲。 使不得呀，使不得。天赋命难逃，父母的冤仇何日报？冤臣海底 看他把我怎开笑。 小生乃三边总指曾显之子，名唤曾荣，我家弟弟乃是一代忠良， 不想被你家祖父所害，将我全家满门抄斩，使我无奈逃出家门，更名唤姓，来到京城。自从与小姐成亲以来，非是我无情无义不肯上楼，你哪里知晓曾燕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们九族之恨。倘若小姐拉我